袁崇焕受宠若惊啊。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后，袁崇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多年的演说。他首先呢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法呢，敌军呢异常强大，且倾尽全力准备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这话呀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呀，且是故意的胡说。皇帝大人呢不懂业务，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是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的，抢完了人家即回去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在太不像话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袁崇焕的这一表现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勾结啊，总得有个理由，换句话说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当年皇太极同志可是很穷的，要知道啊，皇太极之所以来抢，是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呢？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成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把他套住。范文成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去，到后金混碗饭吃，只是一个举人而已，皇太极都给了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参谋。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兵，四品武官，努尔哈赤就搭进去了一个孙女。按照这个标准呢、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济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那至于分地盘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手里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要分都拿不出手，谁跟你干呢？当然如果你非要较真儿，说他们俩一见如故，不要钱和地盘，老子也豁出去跟你干，我也没办法。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他糊弄皇帝的微原因是两个字，心虚。没法不心虚啊，跟皇帝吹着牛说五年平辽，不到一年人家就带兵来平你了，之前干掉了毛总兵，在北京城下又跟人兜圈，不经许可冲到城下，这事儿干得实在太糙，不把敌人说得狠点，不把任务描述得艰巨点，怎么混过去啊？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糊弄就糊弄过了。皇帝当场傻眼不说，大臣们都吓得不行，户部尚书毕子言的舌头伸出来呀、半天呐、都没收回去啊。客观的讲，袁都师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儿啊。但精彩的表演还没完，等大家惊讶完后，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始终认为啊，这句话让他最终送了命。我的士兵连日征战，希望能够进城休整。完了完了，没救了没救了。在这个明朝啊，边防军队未经许可进驻城下，基本就算造反，竟然还要兵马入城休息，实在太嚣张了。当然这个要求是有前科的，之前不久啊，满贵在城外与后金军大战，中途曾经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息。按袁崇焕的想法，他的地位比满贵高，满贵能进瓮城他也能进，举动如此可疑，大家本来就猜忌你，还要带兵入城，辽东人参吃多了。所以崇祯立即做出了答复，不行。袁都师倒也不依不饶，那我自己进城。答复是不行。 会议就此结束。这一年是崇祯二年11月23日，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崇祯判定袁崇焕不可再用，但除掉此人还需要时间，至少7天。袁崇焕的宿命案已经注定，但他的悲剧呢，不在于他最后被杀，而是他直到被杀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上啊，置他于死地的那几条罪状里，有一条是很滑稽的。这条滑稽的罪状来源于3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3天前是11月20日，那么在这一天呢，皇太极率军发动了进攻，这是自于谦保卫战后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皇太极以南北对进战术，分别进攻北城的德胜门和南城的广渠门。为保证不白来呀，这个皇太极是下了血本的。北路军5万余人由他亲自带领，随同攻击的包括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等，而守卫北城的是满贵。南路军也不白给啊，共4万人呢、啊，3贝勒、莽古尔泰带队，还包括后来的辫子戏里主要角色的多尔衮，还有多多。守在这里的正是袁崇焕。这个战斗同时开始，袁崇焕率所部9000余人在城外列阵迎敌。莽古尔泰虽然比较蠢，但这个数学还是会的，4万对9000，往前冲就是了。但战术还是要讲的，他率军先冲袁崇焕的左翼，冲不动退了，过了一会儿啊，又率军冲击明军右翼，还是冲不动又退了。估计啊，是这个自尊心呐、啊、受到了伤害。第三次呢，他率领全部主力直接扑袁崇焕，后果很严重。袁崇焕带来的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而且据某些史料讲啊，包括祖大寿、吴襄在内的一干猛人都在这支部队里。几乎就在莽古尔泰冲锋的同时，袁崇焕发动了反冲锋。此战呢，无需介绍战术，因为基本没有战术，双方骑兵对冲，谁更能砍谁就能赢。战斗的过程是极其惨烈，4小贝勒之一的阿济格的坐骑被射死，他身中数箭呢、啊、差点当场完蛋。那么莽古尔泰本人呢被击伤，袁崇焕也很悬，为鼓励士兵，他亲自上阵参加冲锋。那么据史书记载啊，他左冲右冲如入无人之境，身中数箭竟然毫发无伤，有如神助。同样身中数箭，阿济格被射得奄奄一息，袁都师还能继续奋斗。秘诀在于4个字：重甲难透。这4个字的意思是啊，袁都师身上的盔甲厚，这个箭呢射到他身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呢，这个后金军开始败退，但8旗军的战斗力呢是相当强悍的，加上莽古尔泰脑子不好用，还有几把力气，再次集结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死磕的力量是很大的，袁都师的中军被冲散，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差点被剁。好在啊，这个部下反应快，帮他隔了几刀，才从鬼门关爬了出来。稳住阵脚后，关宁军开始反击，然后又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直折腾了8个钟头，直到晚上6点，莽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没来得及跑的都被赶进了护城河。广渠门之战结束，后金累计伤亡1000余人，明军大胜。南城胜利之际，北城的满贵正在苦苦支撑，进攻德胜门的军队包括皇太极的亲军主力战斗力非常强，这个满贵先派部将迎战，没一会儿就被打回来。关键时刻呀，满贵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亲自上阵并指挥城头炮兵开炮支援。 那么在他的光辉榜样映照下，城下明军是勇猛作战，城上明军勇猛开炮，后金军死伤惨重。但不知城头上的哪位仁兄点炮的时候太过勇猛，一哆嗦偏了准头啊，一炮直奔满贵同志，当场就把他撂倒，是遍体负伤。好在捡了条命，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主帅虽然撤走，但在大炮的掩护下呢，明军依然奋战不已。付出重大伤亡后，皇太极被迫撤退，德胜门之战就此结束。这一天呢，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他凭借自己的精兵良将，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八旗军。更重要的是，同一天出战的满贵是他的死敌，当着皇帝的面，一个打出去，一个抬回来，实在很有面子。可是他想不到，满贵同志的这笔账最终会算到他的身上，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哎，知道不啊，开炮打伤满贵的就是袁崇焕啊。这个说法啊是不可信的，因为满贵在德胜门作战，而袁崇焕在广渠门。今天在北京要跑个来回估计都要一个钟头，无论如何袁崇焕都是过不去的。但袁都师背这个黑锅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跟满贵从宁远就开始干仗，后来硬把满总兵挤回关内，从来就不待见这人。现在满贵受了伤，算在他头上也不奇怪。从毛文龙开始到满贵再到崇祯，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晓。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自满泥之地而起，奋发读书，然资质平平，四次落地，以三甲侥幸登科，后赴辽东，得孙承宗赏识，与辽东溃败之时，以独军守孤城，一人不倒，先后击溃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护卫辽东。后受阉党所迫离职，蒙崇祯器重再起，然性格跋扈，调离满贵，安插亲信，以尚方宝剑杀毛文龙，奉调守京，不顾大局，擅自驻防于城下，至京郊远生死期，后不惜性命与皇太极苦战，大破敌军，不顾生死，身先士卒。我想啊，差不多了。最终命运揭晓之前，袁崇焕的表现大致如此。他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经过努力和奋斗，还有难得的机遇啊，比如遇到了孙承宗，才最终战胜历史舞台。他并不完美，不守规章，不讲原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私心很重，听话的就提，不听话的就整啊，或杀掉。而某些所谓专家的所谓力挽狂澜的基本就是扯淡。客观地讲啊，以他的战略眼光啊，像跟着皇太极绕京城跑圈啊，和实际表现擅杀毛文龙、守城出战，确属上乘。让他继续镇守辽东，还能闹出什么事儿来？也难说。所谓挽救危局，随便讲讲吧。袁崇焕绝不是叛徒，也绝不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以他的才能，无论怎么折腾，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对于这个悲剧性的结论呢，我不知道袁崇焕是否知道，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困守孤城，决死拼杀，遭人排挤，纵横驰骋，身处绝境，人家遇不上的事儿，他大都遇上。但无论何时何地得意失意，他一直在努力，他坚信自己的努力终将改变一切。崇祯二年11月27日，京城九门换防，一切准备就绪，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无需改变也无法改变。就在这一天，坚定的袁崇焕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左安门之战。 袁崇焕列队于城外，因为不能入城，只能背城布阵，背对着冰冷的城墙，在京城凛冽的寒风中，他面对皇太极，展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抢一把的美好愿望，但关宁铁骑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你们不行。双方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拉锯战，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再次败退，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获胜告终。结束了，都结束了。巴顿将军有句话，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我原先认为啊，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对的。 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得到指示，皇帝召见立即进城。召见的理由啊是一饷，换句话说呢就是发工资。命令还说部将祖大寿一同觐见，这个从古到今呢、领工资这种事儿都是跑着去的。袁崇焕二话不说马上往城里跑，所以他忽略了如下问题：既然是一饷，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跑到城下却没人迎接，也不给开城门，等了半天呢丢下来个筐子，让袁都师蹲进去拉上来。这种入城法虽说比较寒碜，但好歹是进去了。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他来到了平台，满贵和黑云龙也来了，正等待着他。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第一次来啊，崇祯很客气，对他言听计从，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第二次来还是很客气，十一月份了，城头风大，二话不说就脱衣服，很够意思。这第三次来，崇祯很直接，他看着袁崇焕，以低沉的声音问了他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二，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三，你为什么要打伤满贵？袁崇焕没有回答。对于他这一反应啊，许多史书上说是没能反应过来，所以没说话。事实上，就算他反应过来，也很难回答。比如毛文龙同志实在是不听话，外加不顺眼才剁了的，要跟崇祯明说估计是不行的。再比如敌军为何长驱直入，这就说来话长了，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解释一下战术构思，最后再顺便介绍自己的作战特点。至于最后满贵问题，对袁都师而言是很有点无厘头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事儿。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来，袁都师就傻了。对于袁都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贵脱下衣服展示伤疤。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得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嘛呀？啊，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这个人叫于大成，时任兵部指方四郎中。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敌人兵临城下，这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呐。梁廷栋毫不在意，哈哈，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 于大成往前探了探身， 哦，不不，作乱者必是此人。梁廷栋没搭理于大成，回头进了内阁。在梁部长看来啊，于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啊，也就是笑一笑，但周的学士不是一般人。周延儒字玉生，常州人，万历41年进士。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呢，这位仁兄被列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奸臣与否不好说，奸是肯定的。那么此人呢，天资聪明，所谓万历41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也第一。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道，哎，于大成在哪里？于大成找来了，他接着问，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于大成回答，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刻报告。第一天12月2日无事，第二天12月3日无事，第三天呢12月4日出事。祖大寿未经指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周延儒很震惊，他立即叫来了于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呢？于大成回答道， 袁崇焕被抓， 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皇帝再问，那怎么让他回来呢？ 只有一件东西就能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都师写信。袁都师不写，可以理解啊，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都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都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都师，现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于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都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于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崇焕欣然拍板， 马上就写。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的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啊，人都到了锦州。事实证明，袁督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管用的。祖大寿看见书信，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时局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12月17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是玩了，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的兵力猛攻永定门。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4万，迎战后金。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4年前寂寂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帅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独卧孤城，以当卢儿。”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赵帅教死，袁崇焕坐牢，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永定门之战后啊，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呢，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这个战局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啊！虽然外地勤王的军队已达20多万，鉴于满桂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险。然后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召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然后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现在出发去通州，敌人马上到。”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没有多说什么。在他看来啊，这是义务。但要说上级一点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一些人的数量是27个。孙大学士就带着27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前往通州。当时的通州啊，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5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下22。这个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10000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愣耗到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以级别而言呢，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且不说其他地区的秦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 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元都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站着四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20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了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 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合适不过了，他先找祖大寿。 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是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但孙承宗是例外。与今天的话说，当年的袁督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 孙大学士说，袁督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 祖大寿说，袁督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 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督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督师赎罪。 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给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这个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了。两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既是此人。这人的性格啊，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的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伦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但是孙大学士依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个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割开，没消息。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马世龙。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至此啊，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目标是击溃入侵者。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四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啊也好有招呢。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崇祯3年2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68了，又精瘦，风吹都要白几白呀，看着却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结果如下：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栾城，一天打下来了；第二天进攻迁安，一天打下来了；第三天呢，皇太极坐不住，他派出了援兵，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阿敏是皇太极的哥哥，在四大贝勒里啊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是呢，我始终怀疑啊，这个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啊。阿敏带了5000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 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被轰塌了。阿敏呢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呀，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个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死伤4000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就回不去了。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5天。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事情就这样结束。自崇祯2年11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处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几次之变。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贵在内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上，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12月1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卸任听刊。这4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看着办呢，也就是说可以不办。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呢，没准就发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但9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为什么呢？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是源于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旧衣就像一扇窗，推开了就再难合上，谁踩过枯枝清香，萤火绘着画屏香，为谁拢一袖芬芳，红